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703集，救人。客栈里其他人纷纷站了起来，王秋凤举着一大块木板跃上去准备补洞，但是没什么借力的点，风也实在太大。这时王秋凤就看到天尊对他摆了摆手， 让开丫头。 王秋凤赶紧一闪身，天尊顺手拿起旁边一个酒坛子往上一抛，酒水泼了出来的同时，天尊拂袖轻轻一挥，一阵寒气过，屋顶上的窟窿瞬间被冰给堵上了，风也立刻止住了。 木板， 展昭提醒王秋凤，王秋凤下意识的把木板往上一抛，殷侯从桌上拿了一把筷子一挥手，众人没明白怎么回事，木板已经被牢牢地钉在了屋顶上，几根筷子跟钉子似的扎透了木板，卸进了屋顶的木梁之中。随着风声停止，四周围也安静了下来，在场众人目瞪口呆。龙桥广摸着下巴感慨，如果展昭和白玉堂赵普那个级别是超五星的武力值，那么天尊和阴侯是否是无限级呢？好强。耶律齐和李锦皱着眉头看龙桥广，龙桥广接收到了二人的视线，坏笑： 都是我家元帅的好友。 在场众人默默抹了一把额头的冷汗，赵普这是要逆天呐。赵家军本身高手如云，竟然还有这种顶级的江湖朋友。展昭蹲下去，将趴在地上的黑衣人掀了起来，就见他脸色呈青紫色，又测了测鼻息，皱眉： 死人？ 小四子死了没？ 小四子歪着头皱着眉头看了良久， 说不定还能抢救下。 怎么叫啊？ 找爹爹。 那估计是死定了。 而此时龙桥广微微皱眉盯着地上的那个人看着， 怎么有些眼熟？ 龙桥广正疑惑，就听走到身旁来看个究竟的李锦和耶律齐齐声惊呼： 怎么是他啊？ 李锦和耶律齐的两声喊倒是让龙桥广一下子响了起来。眼前人一身黑，头发像是栗色，身材中等，样貌也是普通，年纪倒是不大，不太有特色，所以龙桥广印象不是很深，但是此时还真想起来了，这是回鹘的一个皇子，叫阿夏尔。回鹘总共三个皇子，阿夏尔是最大的一个，怎么从天上掉下来了？ 他脸怎么这么青？中毒了吗？ 老板娘，店里有没有郎中啊？ 郎中？我这儿啊连识字的都没几个，更别说是郎中了。 李锦问店里的客人有没有人会医术，众人也都面面相觑，这店里全是粗人，再者说了，就算真有会医术的也不敢看呢，这好歹是回鹘皇子，看样子本来就该死了，万一谁多事上手救人没成功，岂不是变成害死了皇子？于是啊，众人都沉默。就在众人为难之际，一直站在展昭身边的小四子凑上去趴着听了听阿夏尔的胸口，随后扬起脸： 有声音哦，他可能是气胸了，放放气试试，说不定还有救。 你俩谁动手？ 龙桥广问李锦和耶律齐，两人彼此对视了一眼也犹豫，这小孩看着也就四五岁，虽然可爱，但谁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万一戳个洞放气放死了呢？这阿夏尔死在别人手上倒还好，死在他们几个无论谁手上都说不清楚，搞不好就引起两国纷争。小四子等了一会儿，见两边都不动手，倒是也有些急了： 再慢点真的死了 哦。要怎么放？ 要先找一根细管来。 众人都面面相觑，最后王秋凤拿了一根细细的烟管来： 这行吗？ 小四子点点头，伸手指了指阿夏尔胸口的一个位置。 这里扎下去，扎穿就可以了，不要伤到内脏。 展昭按照小四子说的，一管子插了下去，就有血冒出来。 不说放气吗？怎么放血？ 耶律齐和李景怀疑地看着小四子，小四子摸了摸下巴，歪着头，白玉堂小声问他：“ 玩脱了？” 小四子可怜巴巴捏手指，咽喉在一旁安慰他：“ 哎，没事，反正死定了。” 嗯，扎孔前就是没气儿的。 天尊边说边斜了众人一眼，众人赶紧点头帮忙作证。刚才天尊一甩手的时候，头发忽然变白了，众人一想到跟着白玉堂一起出现一头白发还有寒冰内力武功高的不知道怎么回事的人，只有一种可能，天尊。而同时众人也看到了展昭手上的巨靴，联想到和天尊功夫一个级别，长相邪的人心慌慌的，又跟展昭一块出来的，也只有一种可能，阴侯。在场的糊涂人不说，不糊涂的可是心里头打鼓，今天是什么日子，还真如王秋凤所说，小庙来了两尊活菩萨。就在众人以为阿夏尔已经回天乏术的时候，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放了一会儿血之后，阿夏尔的脸色微微有所缓和，不再是青紫色了，而且胸口也开始缓缓有所起伏，渐渐有了呼吸。 哎呀，真救活了呀！ 王秋凤惊讶了，众人又看小四子，小四子歪着头想了想，突然一拍手： 哇，可能是内出血积到肺里了，所以喘不过气来了，放气放血都一样哦。 这也行？小四子这逆天的狗屎运呢？ 传说中的瞎猫碰到死耗子了吗？ 展昭和白玉堂一起抬头瞄了龙桥广一眼，龙桥广拉着小四子思想教育： 那要好好学医术啊，不过能救活也是大功一件，这里这么多人作证呢，等这小子醒了，让他给你酬金。 不好了。 有什么不好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小子有的是钱，让他给你造个纯金的七级浮屠。 龙桥广眨眨眼教坏小四子，小四子听了直乐。之后展昭按照小四子说的给阿夏尔稍微处理了一下伤口，阿夏尔的脸色也进一步恢复了。白玉堂看了看满手血的展昭，无奈： 也就这猫有着心肠，冒险去救个素不相识的人。 有伙计打来水给展昭洗手，水里都是黄沙。那个独眼龙的瘸子比比划划，不知道想表达什么，展昭有些不解，就听阴侯解释： 他说井里都是沙子，水很浑，让你将就洗。 展昭和白玉堂有些惊讶地看阴侯，阴侯瞧了那独眼龙一眼，嘴角忽然微微地动了动。 原来当年还真的活下来了。 那独眼龙站在不远处，咧着嘴，似乎是对着阴侯做鬼脸。在众人看来，他的确是在做鬼脸，可事实上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扭曲的面部想要表达的情绪其实是在笑。那个怪物一样的丑八怪正在对阴侯笑着，浑浊的一只眼里有笑意。展昭边洗手边问阴侯： 认识的呀？ 阴侯轻轻点了点头，在展昭耳边低声说了一句什么，展昭微微一挑眉，没多说什么。王秋凤腾出了个房间，让人抬着二线上去，等风停了去给他找个郎中，顺便去回湖报信。不过众人始终没搞清楚这位大皇子是怎么飞上半空然后再砸穿屋顶。此时黑风城军营里，公孙拿着小药箱给那俩杀贼来了几针，又塞了几颗药丸，两人就哭丧着脸听凭赵普吩咐了。赵普详细问了问两人知道的消息，也有限，不过他俩提供的一条线索却是引起了赵普的注意。 这两个杀贼提到对鬼海感兴趣的，除了各国和江湖人之外，似乎还冒出来了一支奇怪的人马。这队人十分神秘，之前一次不知道怎么地跟雪龙宫的人碰上了，雪龙宫十几人的一支小队几乎全灭。于是赵普让两个杀贼去五龙教附近打听打听，有消息就来回复。两个杀贼走了之后，赵普背着手在军帐之中踱步，公孙看着沙盘上的地形图，拿着纸笔在测算鬼海的战地。军营外面，八王爷走了进来。 泽兰。 八王爷进门见赵普正走神，就叫了他一声。赵普和公孙同时转脸看门口的方向，八王爷见两人神情举止皆同步，很是有趣。赵普给八王腾出了一张椅子来让他坐。 你达旦他们都还好吗？我好久没见到他们了。 哦，刚才送信来了，他知道你来，说要来看你。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